今儿个小张老婆回娘家，咱们大伙儿好好的喝他个不醉不归。来来，我先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 来干杯啊！哎，给他干了！ 哎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等一下回家，老婆又要啰嗦了。 生活四处奔波，终日操劳感触良多，工作虽辛苦应酬更难过，红白喜事亲朋好友相聚，酒席上热情浪花朵朵，明知美酒伤肝胃，时常喝得跌宕哆嗦，回到家里老婆只啰嗦，嗦在外老婆有交代，少喝酒来多吃菜，酒能喝酒喝，不能喝酒来，来不了就找人带，出门在外老婆有交代，少喝酒来多吃菜，酒能喝酒喝，不能喝酒来，来不了就找人带，我跑门外转三圈再回来，为了工作四处奔波，日夜忙碌感触良多，辛苦更难过，同窗同事老板伙计相聚，酒席上逞能无事多多，明知美酒伤肝胃，常喝得跌宕哆嗦，回到家里老